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无题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，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。我站在门口贴着“昆曲”两字的房外面，前面是墙壁，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，挤得我喘不出气。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，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。回去要分点心给孩子们，我于是乎到一个制糖公司里去买东西，买的是黄梅朱古力三文治。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，很有些神秘气味了。然而不的，用英文不过是 Chocolate Apricot Sandwich。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梅朱古力三文治，付过钱，将它们装入衣袋里。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移了，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扎开了五个指头，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梅朱古力三文治。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。然而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，因为我不能保证它如不罩住，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。也不能证明我绝不是一个偷儿，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、现在以至未来绝没有偷窃的事。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，装出虚伪的笑容，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：“不必的，我绝不至于多拿一个。”他说：“哪里哪里！”赶紧撤回手去，于是惭愧了。这很出我意外，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，于是我也惭愧了。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，这与我是有损的。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，吃着丰盛的黄梅朱古力三文治，看几页托尔斯泰的书，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。4月12日，无题结束。